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9集《秘密》一。沈妙诧异地看了一眼卢婉儿，卢婉儿这施恩般的语气倒是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知心说出来的。原本方才听卢婉儿那一番话，觉得这卢家人个个聪明倒不是假的，眼下这话却又让沈妙有些摸不清楚卢婉儿的底细了。堂而皇之地说出这话，卢婉儿是真傻还是假傻？沈妙微微一笑，卢姑娘若是有心，大可自己去与殿下说个明白，与我来说这些是没有用的。 我自然知道。 卢婉儿轻蔑地瞧了他一眼。 我今日来与你说这些，不过是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主动同亲王殿下说起自甘为妾之事。 沈妙几乎要笑起来了，她微微扬了唇角说道，这个我却是不能的。 你说什么？ 卢婉儿瞪大眼睛，似乎没有料到沈妙竟会拒绝。他们说话的声音有些大了，周围的夫人目光就朝他们这头看过来。沈妙也不掩饰，笑着说道，自甘为妾这事我不会做的，为夫君广纳姬妾开枝散叶之事我也不会做的。当初睿亲王来我沈府提亲之时便也说过，亲王府后院不会在那旁的女人，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千里迢迢嫁到陇叶来。周围的夫人听的都是目瞪口呆，事情如此，男女之间本就不公平，男子的后院中大多三妻四妾，无论是大梁还是明旗，一双夫妻间无旁的人不是没有，只是本就少见。寻常人家的男子尚且经不住诱惑，更何况是富贵人家、官宦人家、皇室子弟。睿亲王相貌英俊风流，位高权重，年纪轻轻便地位卓绝，所面临的世界更是花团锦簇。如他这样的人，一生怎么会只有一个女人呢？这明旗沈家出来的小姐果真是好大的脸面，也实在是忒不知天高地厚了。卢婉儿几乎气得脸色铁青，一字一顿道， 睿亲王妃，这可是善妒，女子善妒德行有亏。 大约是吧，我自来便要容易善妒些，若非睿亲王提出这个条件，我大约也不会动心的。卢婉儿恨得说不出话来，沈妙这样的态度反像是一个刺头，倒让人无法下手了。周围的夫人们也诧异，沈妙初来乍到陇叶，不仅没有夹着尾巴做人伏低做小，反而气焰如此嚣张，连永乐帝也要稍稍忌惮的卢家都敢得罪，竟也不知是从哪里借来的胆子，果真是蠢到如此地步了吗？沈妙当然不怕，即便永乐帝对他不满意，想给谢景行再指上一门亲事，却也不会将卢婉儿指给谢景行。卢婉儿虽然说她嫁给谢景行会给谢景行的仕途添上一门助力，且不说谢景行不是靠女人的本事往上爬的人，便是永乐帝也不敢轻易让谢景行与卢家联姻的。静妃一事大约是无奈之举，可若是卢婉儿也进了睿亲王府的门，整个大梁皇室的兄弟俩就都和卢家攀上了关系，外戚专权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傅修仪可以借着沈庙而将沈家绑在一块，是因为沈家本性忠厚，可是卢家却已经有了勃勃野心。 于情于理，卢婉儿都不是永乐帝的选择。眼下沈妙这般强势地拒绝了卢婉儿的提议，怕是传到了永乐帝耳中，还正好顺遂了永乐帝的心意呢。卢夫人和卢婉儿都僵住的时候，却听得对面传来一声轻笑，说道： 哼，亲王妃果真是性情中人，睿亲王年纪轻轻却重情重义，倒是世间难得的男子。 沈妙朝说话人看去，那人坐在季雨舒的亲娘身边，是一个略显瘦削的夫人，穿着一身茶色的绣裙，肤色略深，眉目端正，却因为上了年纪而深陷，因此显得有些不近人情。他的眼睛有些长，看人的时候似乎都带着钻眼，仿佛要将人看穿似的，显得有些让人不舒服，一看便知是个精明而严肃的人。八角借着与沈妙添茶的功夫，悄悄凑到沈妙耳边说道： 这是丞相府的叶夫人。 只一句话，沈妙就明白了，文叶家，武卢家，想来这位叶夫人就是传说中龙叶两大世家丞相府叶家中人了。同卢家有些嚣张外露不同，叶家这位夫人看着要比卢夫人收敛许多，却也让沈妙隐隐觉得更加不好对付。叶夫人瞧着沈妙，忽而开口笑道： 睿亲王夫妻二人感情甚多，看来过几日皇家狩猎的时候，亲王妃也会跟着前往吧。 这还要与殿下商量商量。沈妙含笑道，胡乱的他可不能随意答话，今日采下宴这满屋子的人，只怕都来意不善，他可不敢掉以轻心啊。 王妃初来乍到，还不知皇城狩猎的妙处，许多趣事儿，王妃大约也是能凑凑热闹的。 叶夫人继续道。卢夫人和卢婉儿二人却不说话，他们今日被沈妙梗着，心中本就十分不悦，这会儿叶夫人说话便也没有要帮腔的意思。沈妙瞧着那叶夫人，竟是要逼她应下这狩猎的道理了。坐在叶夫人身边的季夫人却是开口笑道： 诸位也莫要逼着瑞王妃了，瑞王妃年纪还小，正如叶夫人说的，又初来乍到，只怕还有些害羞呢。狩猎场上可都是老熟人，自然要让人想一想的。 却是主动地为沈妙解了围。沈妙意外地看过去，季夫人却对他笑着点了点头。季夫人的相公是当朝左徒，官位也是不低的，旁的夫人自然不敢反驳他的话。叶夫人听闻却不好再咄咄逼人，只是探究地看着沈妙，让沈妙微微蹙眉。这采下宴便是不咸不淡地过去了。之间卢婉儿大约是被沈妙气得狠了，当即就转身而去，剩下的卢夫人待沈妙也是不咸不淡的。这采下宴的主人既然是卢夫人，其他的夫人自然也是要跟着卢夫人的步伐，便是将沈妙故意冷落在一旁。不过沈妙年轻的时候在明岐可没有少被冷落，因此倒也没有放在心上，一边喝茶一边听着八角暗中与他解释诸位夫人之间的关系，暗暗地记在心中。这些冷落非但没有影响到他，反而让他能够更充分地记住这些人的关系。等离开的时候，自然也是没有人来送他的。正要上马车的时候，却出乎人意料地被人叫住了，回头一看却是季夫人。季雨舒的亲娘是个端庄和气的性子，模样却也和季雨舒有些相似，看着沈妙就笑着说道： 雨儿对我说，当初在明岐定亲的时候承蒙王妃关照，今儿啊 我就替雨儿来与王妃道一声谢了。 沈妙心中赧然，却成不敢。说到底，还是他利用了季雨舒的风仙当铺，成了不少事。季夫人瞧见四下无人，凑近身边一点，低声道： 王妃今日也看见了卢夫人家四小姐，一心想要嫁到瑞王府。不过王妃不必将她的话放在心上，若是能成，四小姐便早就成了瑞王妃了，不过是嘴皮子成功夫。至于叶夫人今日说的皇家狩猎，王妃回头还是与亲王说一声，这其中水深，王妃别白白被人算计了。 见卢家门口已经有其他的夫人陆陆续续的出来，季夫人开口道： 其余的我也不便说了，王妃若是得了空闲，可以来府上坐坐。龙夜想来你也不甚熟络，我也是可以为你说一说的。 说罢，这才与沈妙道了别，匆匆离开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